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 找不到原因，有奇妙的梦。

时空。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切到了终究还是空？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青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青鸟。

成绩必须大过天。 红红的灯笼飘啊飘，红红的花雨飞满天，红红的夫妻铺一路，红红的好运一年年。过新年，过新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岁岁年年，生活就是苦辣酸甜。过新年，过新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岁岁年年，有你有我团团圆圆。过新年，过新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岁岁年年，生活就是苦辣酸甜。过新年，过新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岁岁年年，有你有我团团圆圆。 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花丛开。

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开年会？今年流行温泉年会，北京城南60公里花样温泉，8米高豪华宴会厅，大型会议室，满足各种需求。年会度假泡温泉，尽在意境玫瑰庄园。400-156-1616。 丰台冬季欢乐游开始了，戏冰雪、泡温泉、品美食，享冬去，乐游丰台。详情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发现新丰台。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中国环境保护部2号晚向媒体通报。中国共72个城市启动或维持重污染天气黄色及以上预警，环境保护部10个督察组继续对重点城市开展督查，发现有整改措施仍未落实，部分企业减排措施形同虚设。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刚刚发布的2016至2017年度蓝领市场白皮书显示，技能型白领已成为就业市场香饽饽，薪酬甚至碾压普通小白领。诸如按摩师、月嫂、汽修工、空调安装工等有一技之长的金蓝领正成为市场宠儿，其中城市按摩师平均薪资超17000元。全面二孩政策已周岁，全国妇联日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有媒体称，就在全球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发展放缓，正在奋力对抗数十亿的资本流失之时，中国银联可能在新加坡赌场被滥用，导致大量资金外逃。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距离1月13号《忆那些年》第三届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开始还有九天，我相信今天你的朋友圈一定和我一样被各种关于雾霾的文字视频刷了屏。昨天领导开会还开玩笑说，我们放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放得很有问题，因为根本一个星星也看不见。我想雾霾再严重，也许我们可以怀抱着一颗积极的心，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期待着下一个更好的天气，更明媚的天空吧。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歌曲晴天。 是谁？